神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静乔。2018年，我会继续在诵读小站和大家一起读好书。诵读小站除了每天8个时段，每个时段3分钟的短版节目来呈现更多读者的读书声之外，还在周六周日的下午2点到3点开辟了周六和周日1个小时的节目，在这里将会呈现更多大家的读书故事和读书感悟。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冰心的作品《不为什么》。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亲面前，仰着脸问：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颊抵住我的前额，温柔的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孩子。小朋友，我不信世界上还有人能说出这句话。不为什么这4个字，从他口里说出来，何等当绝，何等无回旋。他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虚伪的称呼和名字，他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他的孩子。假使将我20年的历史和一切都更变了，世界上纵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只要我仍是他的孩子，他就仍用他坚强无尽的爱来包围我。诵读小站2018，我们继续一起读好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这里你都能够听到听听唐耳朵。 嗯，在这儿我们可以听笑话，唱儿歌，还有好听的故事哦。 我们还有一个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听听唐耳朵， 爸爸妈妈别忘了关注我们哦。 唐耳朵， 怎么了？ 今天有人问了我一个非常非常深奥的问题。 哦，你没想明白是吗？那你就问问我吧，我给你解答。 连哲学家都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嗯， 是连老师、教授和最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嗯， 哎， 你知道我是谁吗？小群姐姐。 你？ 对， 兔子。 我是兔子，老师、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教育家、美食家、歌唱家。我没说完呢。 舞蹈家、司机家、纺织家。 什么司机家、纺织家呀？ 就是很会开车的人。 你就是一只兔子吗？ 好吧，有什么问题向我请教。 这个问题就是，小群姐姐最怕的东西是什么呢？哎，我跟你讲，你不要笑啊，我想了很久，我这样一个胆子很大，懂得很多， 是的， 而且 长得很美丽， 哎，谢谢，而且心地善良、而且总是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在全世界到处都有朋友， 对， 从来也不会遇到坏人。 蟑螂啊，继续说吧。 我在发抖，我在发抖，我发烧了，我发烧了。 没有没有， 我好想吐，我好想吐。我这嘣， 终于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他闭嘴不说话了。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挪威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康坦斯·厄尔斯巴克·尼尔森和阿金杜扎廷，是由王芳翻译的。我们要谢谢耕林童书馆希望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听听唐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你害怕什么？小男孩威廉和奶奶一起在森林里散步，奶奶已经很老了，白头发，满脸皱纹，戴着眼镜，拄着拐棍。他们走在一棵又一棵的大树底下，威廉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他问奶奶： 奶奶，你有过害怕的时候吗？ 奶奶停住脚，擦了擦汗，然后又握紧拐杖。威廉继续问： 那您都害怕什么呢？ 奶奶抬起头，看着高大的橡树，一只松鼠站在树上，甩动着它长长的红尾巴。 我害怕再也看不见这些松鼠。威廉，再也看不见这些可爱的松鼠，多可怕。 威廉每天都能看见松鼠，可是你每年都能看见他们。还有吗，奶奶？我是说您真正害怕的东西。 奶奶用拐棍撑着地，她现在走路必须要拄着这根拐棍了。他弯下腰，看着威廉，也看着地上的草和小花。 我害怕再也看不见白色的海棠花盛开，再也看不见路边美丽的鲜花。 威廉接过奶奶的手提袋，他想起了那些可怕的狗。 威廉说：我说的是真正的害怕，就像我害怕发疯的狗，他们追我的时候，我就会拼命的逃跑。我指的是这样让您害怕的东西。 奶奶还是在说着自己的话，她看着树上叽叽喳喳叫的小鸟，对威廉说： 我当然害怕，我怕再也听不见小鸟在林间唱歌，我的孩子，那些春天里美妙的叫声。 可威廉觉得这一点也不可怕，他想到了真正可怕的东西。 我害怕蜇人的黄蜂，还有危险的火灾。 威廉看到过森林里的房子着火，消防车开过来，水喷向房子，连直升飞机也出动了。威廉从着火的房子里逃出来，穿着睡衣， 抱着他的娃娃躲在树后面，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啊。 奶奶和威廉走到了湖边，湖水上游着天鹅一家。奶奶转过头看看那些天鹅说，我害怕再也看不见池塘里的天鹅，再也看不见这些美丽骄傲的鸟从水面上划过。 可威廉不明白，这有什么可怕的？ 天鹅每天都在池塘里游泳， 它们永远都在那儿。威廉想到了战争。我害怕战争，奶奶，我是说那些真正可怕的东西。我也会害怕很黑很黑的夜晚。 在非常黑的夜晚，威廉会觉得 窗户外面好像有个妖怪。 他会抱紧他的娃娃们， 小兔、小熊和小狗拼命地躲在被窝里不敢出来。 池塘很大，当威廉和奶奶走到另外一边的时候，奶奶的腿需要休息了。 她找了一条长椅坐下来。 奶奶转头看树上的喜鹊。 哦，瞧啊，威廉，在我没注意的时候，喜鹊已经开始做窝了。这就是我害怕的，我再也不能去发现这些事情了。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威廉挨着奶奶在长椅上坐下， 他静静地等着奶奶继续讲下去。 可奶奶却把头靠在了长椅背上，然后闭上了眼睛。 威廉说，听听我的吧，奶奶，我说的是那些真正可怕的事情。我害怕大海里的巨浪，害怕鲨鱼，害怕打雷和闪电。 威廉想到了这些可怕的事情，他伸手去握住奶奶的手。 这是我说的那些害怕的事情，不是您说的那些。 奶奶睁开眼睛，把威廉的小手抱在自己的手掌里面。 啊，当我小的时候，我几乎什么都害怕。 真的吗，奶奶？ 哦，对呀、啊。可是现在我老了，还能让我感到害怕的，就是慢慢的失去我所爱的事情。这就是我害怕的东西。 威廉还是有点不明白，他钻到奶奶的怀里，紧紧地抱住她。 奶奶，你也害怕失去我吗？ 哦，当然了，宝贝儿，我当然害怕失去你。 但我现在就在这里啊。 啊，是啊，随着我们慢慢变老，有一天我们会死掉，那个时候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威廉把奶奶抱得更紧了。 但是如果我就坐在这儿，你是不是就能看见我了？ 奶奶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她从长椅上站起来，把拐杖举向天空。 哦，是的，威廉，我想那样我就能看见你了。即使我不在这儿，我也能看见你。 那你也能看见松鼠、海棠花，还有天鹅和喜鹊， 所有的东西您都能看见。 哦，你说的完全正确。 哦，那您再也不用害怕了，奶奶。 威廉高兴地看着奶奶，他希望奶奶永远能看见他喜欢的东西。奶奶也笑了。 对对对，我再也不需要害怕了。我想到那个时候，我也能看见我爱的一切。 他轻轻地揉了揉威廉的头发。 也许到时候，等我不在的时候，你也能看见我。 威廉开心地笑了。 我猜我能。 是啊，只要威廉还爱着奶奶，无论奶奶去到什么地方，威廉一定一定都能看到她。 你在干什么呢？ 嘟嘟嘟嘟嘟。 哎呀，今天我在旧货市场买了一个机器。 买了个机器？ 嗯，你看上面写着时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器，这两个字看不清楚了。嗯，你帮我看看。 嗯， 时间 时间 什么器？ 哦，前面两个字是时间是吧？ 对。 那后面两个字是什么？ 不认识。 啊，我也不认识。 太旧了，这个地方被弄掉了。时间什么什么器？你觉得它是个时间什么什么器呢？ 时间？是个闹钟吗？ 好像不是啊，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数字。 很多数字？ 对，还有好多按钮。 摁摁呗。 嗯，会不会有什么坏的结果啊？ 那你买它干什么？ 我就是觉得挺好玩的，我就买了。 干脆摁呗。 好吧。叮。 嗯，有变化吗？ 好像什么变化都没有。再 摁 这个试试。叮。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是的呀。 好像真的什么用处都没有啊。 是的，刚才但是刚才我觉得好像经历了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我怎么什么都没感觉到？我们再按一次试试吧。先按第一个。 没事啊，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再按第二个试试。 好的。 想真的都没有变化。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哎， 我好累呀。 我也好累呀。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腮帮子又酸，浑身又很累呢？ 就是啊，那么多的按键， 真是太奇怪了。 嗯，他们还有什么功能呢？ 不知道。你说，要是所有的按键一起按下去，会发生什么呢？ 一起按？我现在先下楼溜溜弯，你自己按完了之后，有什么感觉，你再告诉我好吗？ 嗯，好吧。 懂。 那我现在就要一起按啦。 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八岁的呱呱带着他的外甥女儿露露上街去玩，经过一个甜品店，四岁的露露对呱呱说：“ 不行了，人家走不动了。” 呱呱看了看自己手里边的一块钱，又咽了咽口水，对露露说：“ 我们快点回家吧，家里有水。” 这个时候，露露耍起赖，一屁股坐在地上，她说：“ 人家走不动了，太渴了，像在沙漠里一样。” 暑假里，呱呱回爷爷奶奶家去玩，他在踢足球的时候不小心把窗户又给踢破了。要知道，前两天他刚刚踢碎了一块，这个时候爸爸有点生气，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他才好。最后爸爸突然决定对他说：“你别踢了啊，再踢碎玻璃我把你关到鸡棚去。”这个时候呱呱抗议地对爸爸说：“ 不行，我不会下蛋，要不然这样吧，等我什么时候学会下蛋了，你再把我关进鸡笼。” 考完试之后，呱呱拿着自己的成绩单回家去了。他对正在沙发上看报纸的爸爸说：“ 爸爸，你说在我们全社会当中要构建和谐，在全球范围之内要争取和平，对吗？” 爸爸对他说：“哈哈，当然了，儿子，你讲的很有道理。”呱呱紧接着又说：“ 那么我今天提议，咱们要用和谐而又和平的方法解决一切纷争。来，爸爸看卷子吧，不及格。”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杰华幼儿园的尤宇曾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粗心的小画家》。 丁丁说他是小画家，彩色铅笔一大把，他对别人把口夸，什么东西都会画，画只螃蟹四条腿，画只鸭子尖尖嘴，画只兔子子圆耳朵呀，画只大马没尾巴，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粗心的小画家。丁丁说他是小画家，彩色铅笔一大把，他对别人把口夸，什么东西都会画，画只螃蟹四条腿儿，画只鸭子小尖嘴儿，画只兔子圆耳朵呀，画匹大马没尾巴，咦，哈哈哈哈哈。 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戏弥勒》，欢迎大朋友继续收听。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糖耳朵， 小朋友说想让我们做更多好听的节目呢。 好吧好吧，我会努力试一试的。 因为他们说听到听听糖耳朵就像在晚上做了一个很棒的梦呢。 哦， 很棒吧。那我们俩可要加油了。 加油加油。 你说我们的听听糖耳朵会不会飞到太空上去，让其他星球的孩子也能听到呢？ 哎呀，这个好难啊。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 好啊，我同意。 那么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吧。 明天见。 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了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看我无敌了， 多么寂寞， 一次能推倒一排共享单车， 无敌是多么， 这算什么呀， 多么空虚。 我更厉害，我把共享单车的车锁卸了，喷了漆，变成了我的专属单车。 吹过我的寂寞，谁能明白我。 你们都停一停，我是一辆共享单车，希望给每一位市民带来出行便利。请停止对我的伤害，不要再把我占为己有。从现在开始，